此，大人小姐，听啊。 无上顶。

但有人证物证，你当年恕之情意，看在嫂娘的份上，从宽发落。 故人云，路得时而明其君，一气成心，一圈点疏之之情你枉为人，高年犯罪你应当看在我的情分，你当想我包门只有这一条根，高年是我的亲骨肉啊， 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，嫂娘的乳母将把我养成人啊啊啊！ 多亏你不忘养育恩，想起来往事啊，叫我更伤心，爹娘狠心将你抛弃，嫂嫂我抚养你呀、十八春，想当年我这左边买的是小你可记得念书念到一更鼓，嫂嫂我天有多担心，念书念到二更鼓，嫂嫂我与你打擦针，三更夜冷把衣松，累得你的身， 就乱了我的心， 四更五更我催你睡啊， 好娘为我多劳神， 我也曾问寒问暖 问饥渴， 怕风怕雪 怕雨冰， 忙将忙洗 忙任先， 交金交底 交十文，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恩知念 当知心， 好一个知恩知念更知心，都怪我错错爱错忍了人，我如苦寒心半途养不了想，你恩将仇报使我伤心，报免我的儿啊， 为骨难报偿，嫂

都只为沉住荒旱天苗不长，风筝只需放亮就记在荒，文武官肃静在长亭上，与百姓跪道旁，头顶成状喊冤枉，他们状告报免为官不良，一告他上官欺民勒索百姓，二告他草菅人命枉法贪赃，三告他泼墨在脸，欺君罔上，条条罪状犯荒唐，押宝免审讯长亭上，百姓们纷纷送冤枉，铁证如山不去撞，包勉的话公义承当，枉法如山谁敢抗，长亭之上通扎下包勉身王嫂娘啊，包勉是你的亲骨肉，小弟我扎之也心上，怎奈是方法条条不能够两样，对人言对节宽情理不当，我若是念思亲想包勉来观望，岂不是将压百姓上去君王寻死被公方法贪赃，留一个马名后代传扬，小弟我也生怎安度哎嫂啊现有诉状，嫂娘请看。 拿来我看。状告包勉，杀县干旱三载，寸草不收，包勉身为县令，不但不救命，再反而贪赃枉法，吞没在粮，伤害人民， 来丧子。

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Thank you.

刚才是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有四，裤子里爸爸劝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敲死